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、 大朋友， 大家晚上好！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，我们都会在听听糖耳朵里陪着你。 嗯，在这里有好听的故事、 好玩的笑话， 还有好听的儿歌。 嗯，你喜欢听故事吗？如果喜欢听故事，千万别忘了每天都要收听 听听糖耳朵，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来自外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，他们是来自匈牙利的西兹维亚·胡尼奥迪和来自荷兰的娜塔莎·施迪芬，是由八月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青豆童书馆、重庆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《马努的帽子》。 小男孩马努这会儿觉得有点孤单，他在花园里坐在他的脚踏车上，可妈妈却一直站在篱笆那儿和邻居太太聊天。 春天来了，整个花园里到处都是绿色的草，开了很多的花。 可马努还戴着毛线帽子，脑袋热乎乎的。 这顶帽子是蓝白条的，头顶上还有个很大的毛线绒绒球。 马努想摘下来，可妈妈却要求他必须戴着。 马努正在挠他的帽子，突然他有了一个想法。 春天里动物们都会有自己的小宝宝， 可不是吗？天空中鸟妈妈正带着几只小鸟飞过。 哦，那 马努跑过去找妈妈，他抱着妈妈的腿蹭来蹭去，可是妈妈只顾着跟邻居聊天，根本没有注意到他。马努只好扯了扯妈妈的围巾，妈妈转过身，有点不高兴地叉着腰问马努怎么了。 妈妈，我什么时候能有一个小宝宝？ 阳光闪闪发光， 可妈妈的脸色看起来没那么高兴。 她说，可你的房间里已经有一只可爱的蜘蛛了呀。 哦，可是蜘蛛从来都不看我一眼。 那你在花园里找到的那只七星瓢虫呢？ 它在我的手指头上拉粑粑。 哦，那你的小蜗牛呢？ 它一直害怕我，从来都不从它的壳里出来。 妈妈看了邻居太太一眼，然后摸了摸马努的脑袋说，好了好了，稍等一会儿，我马上就说完了。 妈妈继续跟邻居聊天，可马努却不想在这儿干等着。哦，他觉得越来越热了，于是他摘下了头上的帽子。 他盯着帽子看了一会儿，突然扯下了帽子顶上的毛绒球球。 我想这正好可以做一个舒服的小窝给小宝宝住。 马努跑到了旁边的那棵大大的金链花树那儿，他把毛球放在了金链花树的树枝中间，做成了一个小小的窝。 哦，棒极了， 现在只差一个小马努了。这时候妈妈跟邻居说完了话，朝马努走过来。 她不是很高兴，隔得大老远马努就看出来了。果然妈妈走过来说， 马努，你怎么不戴帽子？这样会感冒的。妈妈捡起地上的帽子给马努戴上，可是妈妈觉得帽子看起来有点奇怪，一点儿也不像马努的帽子。终于妈妈注意到了帽子上少了那个毛绒球球。 哎，马努，你的毛绒球去哪儿了？ 我不知道。 你是不是把它放在别的地方了？还是你把它藏起来了？ 我不知道。 无论妈妈问什么，马努都只是安静地站在灌木丛前面，一声也不吭。 哦，这样啊，那我问帽子吧，他一定知道毛绒球球在哪儿。 马努像闪电一样飞快地脱下帽子，他跑到旁边的洒水壶那儿，把帽子塞进了洒水壶里。 不过妈妈并没有跟在马努身后，她站在那棵金链花前面，正盯着什么东西在看呢。她既不说话也不动。马努很好奇，她跑回金链花前面。哇，马努看到了她从来没见过的事儿，一只很大的蝴蝶正停在马努坐的小窝中间呢，它美丽的翅膀上有橙色的花纹和黑色的斑点。妈妈惊讶地问：“ 哦，它是谁？” 马努骄傲地说：“ 是我的小马努。” 啊，真的吗？那它是什么时候出生的？ 就在刚才。 啊，太可惜了，刚才没有看到。 这时候蝴蝶扇了扇翅膀，高高地飞了起来。它在空中画了一个圈，然后正好停在了马努的手上。马努现在一动也不敢动。过了一会儿，蝴蝶又飞回了它的小窝，合起翅膀停在小窝上。 妈妈，看哪，他想睡觉了。 妈妈轻声地说：“好的，那我们不能打扰他。”妈妈牵起马努的手，一起朝家里走去。 突然，马努想起了一件事情，他飞快地转身，跑回到洒水壶旁边，拿起帽子。 哦，妈妈，我的帽子还在洒水壶里呢。 妈妈看了看那顶帽子。 哎呀，帽子没有毛绒球了，你不介意吗？ 马努吃惊地看着妈妈说： 不，我已经是个大男孩了，毛绒球是给小宝宝的。 是啊，马努的小宝宝那只蝴蝶不正在毛绒球上面吗？ 下面，小群姐姐再来给你讲个马努的故事吧。这个故事是两位外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，一位是来自匈牙利、荷兰的西兹维亚·胡尼奥迪，一位是来自荷兰的娜塔莎·施迪芬，是由青豆童书馆文布丁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青豆童书馆，重庆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，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《马努的扣子》。 小男孩马努正和妈妈一起走在街上，妈妈刚刚买了一大堆的东西拎在手里。 马努走在前面，舔着他的冰淇淋。 哦，马努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呢。他正舔着冰淇淋，看着前面来来往往的公交车。突然，有个黑色的小东西从眼前弹过，噔噔噔噔，咕噜噜噜噜噜噜。 马努想： 哦，好大的跳蚤啊！ 可身后的妈妈却担心地叫了起来。 哦，马努，你的扣子掉了。 原来那是马努衬衣上的扣子。这个圆圆黑黑的扣子一直滚啊滚啊滚，咚，掉进了下水道里。妈妈和马努走过去，趴在地上， 透过下水道的栅栏朝黑咕隆咚的下面看过去，他们在等着扣子跑出来。谁知道要等多久呢？扣子就像是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。马努的嘴角撇着，向下撇着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有个温暖的、柔软的小东西蹭过马努的手。 他抬头一看，原来是邻居家的白色小猫正用尾巴蹭他。 马努看着小猫，想到了黑暗的下水道， 他笑了。 妈妈，小猫能把我的扣子给拿回来。 妈妈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。可是小猫会同意吗？刚开始它可一点这个打算也没有。 不过当妈妈从购物袋里掏出一大片火腿放在它面前的时候，小猫就乖乖地把尾巴伸进了下水道。 马努开心地大喊， 只要一分钟，我就能找回我的扣子了。 他看着小猫的尾巴在下水道里。过了一会儿，小猫就从栅栏中间抽回了尾巴。 马努惊讶地看着小猫，它的尾巴脏兮兮、湿乎乎，沾满了恶心的泥巴。 它还带上来很多泥巴团儿，但是扣子呢？ 仍然没找到。马努很相信， 妈妈，肯定是下水道的怪兽把我的扣子给关起来了。如果我们给他们一块奶酪，我想怪兽一定会把扣子还给我们的。 妈妈给了一块奶酪，马努把奶酪扔进了下水道里。可是奶酪消失在黑暗当中，扣子却没有回来。马努叹了口气， 我想下水道的怪物不喜欢奶酪。 小猫在旁边拼命地用舌头舔干净自己的尾巴。 这时候妈妈有了个主意，嘿，我们让它用我们的浴缸去洗个澡怎么样？ 可马努却用脸贴着栅栏，冲着下面大声喊， 嘿，你想用我们的浴缸吗？ 下水道里还是一片安静，看来下水道怪物不想洗澡，也不想回答问题。于是马努就对下水道的怪物说了一句连妈妈都感到吃惊的话， 那么我把我的巧克力冰淇淋给你好吗？ 他把他最喜欢的冰淇淋球伸到了下水道口那儿。 啊，这可真是个好主意。 但是又一次没有任何的回答。 马努生气地哭了起来，他的冰淇淋正在一点一点地融化，融化的冰淇淋汤都顺着下水道的栅栏滴下去了。 妈妈站起来说，天已经越来越凉了，宝贝儿，而且马上就要黑了，我们回家吧。 可马努却仍然坐在下水道旁边的地上大声地喊， 我要先拿回我的扣子。 妈妈说，好吧，那你想在这儿待上一个秋天，浑身盖满树上掉下来的落叶吗？ 马努说， 那样的话我就从树叶下面爬出来。 妈妈又问，然后呢？你想在这儿待上一个冬天，下雪的时候鼻子上挂着冰柱吗？ 那样的话，我就可以舔着吃冰棍儿了。 好吧，也许你想再待上一个春天，被春天下的大雨淋成落汤鸡。 那样的话，至少我会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。 那你想再过一个夏天，直到太阳把你的冰淇淋晒得全都化光吗？ 这下马努不说话了，他低下头看到他手里的冰淇淋已经融化了。 接着他感觉到滴答一滴雨，滴答又一滴，滴答再一滴。哇，下雨了！妈妈立刻从她的包里拿出一把雨伞。哦，真是及时啊，因为马上就哗下起了倾盆大雨。雨下得那么大，下水道里的水很快就满了，然后咕咚咕咚地往外冒。 看呀，妈妈，一个黑色的东西出来了。 那个黑色的东西被水冲到了妈努的脚边，连小猫都看到它了。 我的扣子！ 妈努兴奋地大喊起来。妈妈微笑着说，呵呵，你瞧，下水道怪兽终于把扣子还给你了。马努飞快地捡起扣子，用手把它握得紧紧的。 妈妈，回家以后你得把它缝得结实点儿，我的扣子再也不能逃跑了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那是在呱呱一岁半左右的时候，正处于断奶的过程中。说实在的，他那段时间非常的不习惯，总是想着要跟妈妈套近乎吃奶。有一天早上，一岁半的呱呱又吵着要吃奶，呱呱的妈妈就是不同意。呱呱那个哭呀，最后他哭着跑到卧室了。回来之后呢，手里边还拿着一块钱，可怜巴巴地对妈妈说， 妈妈，我就吃一块钱的。 呱呱的爸爸有一段时间总是爱喝酒，而且还好喝多，整天在外边不是应酬就是喝酒，回来的时候总是懵得乎的。家里边经常有爸爸直接带回来的一些白酒，呱呱看在眼里，自然会受影响。有一天，呱呱的妈妈领着呱呱去商店里边买食物，呱呱迟迟拿不定主意，妈妈有一些小着急，对呱呱说，哎，男子汉做事你干脆点儿，想想平时爸爸是怎么做的。呱呱不再犹豫，高声的大喊了一声， 来瓶二锅头。 这几天晚上呱呱睡得并不怎么好，连着做梦。他说他每天晚上做各种各样的梦，一会儿上天，一会儿又跟着爸爸妈妈出去旅行，一会儿他又会跟小朋友上学，一会儿又和小朋友闹了争执。我的天哪，跟妈妈说的那是五花八门的梦啊。妈妈觉得可能是这一段时间以来他有些累了，没有休息好，或者大脑受到了外部的刺激太多了。于是晚上睡觉之前，妈妈就带着呱呱出去散散步，放松放松，然后再准备入睡。没想到今天晚上呱呱睡觉之前对妈妈嘱咐说， 妈妈，把手电筒给我行吗？ 哦，你睡觉你玩手电筒干嘛呀？ 不是玩，我做梦走黑路看不见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